他是个面临尴尬的轻熟女，今年27，几年前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你，他大我3岁，有着大姐姐的干脆，看似姐弟恋，最后却含着泪。我跑去马祖当兵，熟女说好伤心，我的大头兵日记都是在写熟女，触景伤情，弹着思念的钢琴，忘不了他芳名，忘不了那场景。这几年你到底是怎么过？而这几年我到底又是怎么活？时过境迁，又怎么会是这么折磨？我的老天爷，让我们相遇在多年以后。鼓起勇气，爱如潮水般的涌进，可是我有另外一个他了。哦，这窘境，这样尴尬的关系，这样尴尬的我，尴尬的手里。 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 回到家里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他，我的罪恶感告诉我只能有一个家。我恨这关系，恨自己，却更没了志气，更加的喜欢你，更不是玩你，不想瞒你。我的坦白，你的脸色反应却是惨白，只说了声慢慢来。可慢慢来，这感觉要怎么戒？我对熟女的爱不只是回温，真的色戒。爱神在错的时间射错了箭，爱是否等待，人是否测错了这感觉？熟女的爱情海，爱跟别人借，我爱你却像在害你。最大的败笔，这关系多么尴尬，和女友说声 sorry。 女人的心从没那么宽大，她头发从长发变成短发，熟女走吧，那些就先不去管她。 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是陷阱，就算这尴尬的关系已经深不见底。我是轻熟女，今年27，我是轻熟女，只能算自己。于是我们偷情，像个小孩。